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用自愿的离开。我曾经落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也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 是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。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。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有一天你突然问我，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。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。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要开始飞翔。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还是那么短，思念却很长。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。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 少了肩膀，而笑。